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 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Hello， 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7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5摄氏度，西北风3至4级，空气质量呢为优。明天的尾号信行呢是3和8，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也说明了明天天气有点冷哦，-5摄氏度，而且呢还有这个西北风。那么也请所有听众出门记得多添加衣物啊，千万不要感冒了。好，我们来言归正传哈，今天说点什么好吃的呢？ 咱们今天来讲一讲这个主题餐厅啊。 哎，对，因为之前啊貂蝉有在节目当中跟听众介绍过主题餐厅啊，但是呢因为在北京啊各种各样的餐厅实在是太多了。对，这个吃各种各样的菜的都有哈。那问问四娘吧，你有去过主题的餐厅吗？ 嗯，之前有去过这个 Hello Kitty 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餐厅。 哦，嗯， 然后还有这种以猫为主题的咖啡厅。 哦，嗯，哦，这个我去过哈。之前我一个朋友是特别喜欢这个猫的，嗯，然后我陪他去过一个应该是在北京的朝阳区哈，然后去过一个里面是主要是吃一些糕点呀，啊，蛋糕啊，咖啡等等的哈，啊，里面有好多好多只猫。这也是以猫 为主题的餐厅哈。那么之前呢，在北京的东三环哈，有一家叫花厨，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鲜花，这也是以鲜花为主题的餐厅哈。我看好多朋友打卡去的哦，有听众去过吗？所以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貂蝉跟四娘来跟听众介绍一下在北京的一些主题餐厅哈， 应该是古怪另类的主题餐厅。 对。而且不管这类餐厅是时尚还是潮流，但是呢，有人喜欢就会有人不喜欢了，你看你 对自己的这个爱好了哈。对于会享受生活的人来说呢，吃饭早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更钟情于吃这个吃饭过程当中的 小 对小情趣。主题公园呢，我们就逛很多了，但是北京的主题餐厅你是否留意过呢？不要着急哈，那么今天呢，貂蝉跟四娘就来带着听众来畅游一下北京的主题餐厅。好，我们先来介绍第一家哈，这个就蛮另类的哈，但是这个之前还真是挺火的。 第一家就介绍这个真的合适吗？ 没事儿，但我觉得这应该有听众去过，在之前应该是在我上大学时候还非常非常火的一家店，我好多同学都专门去拜访过。 是吗？ 叫便便满屋饭堂。 这个名字 在北京的天安门外大街上的一家卫浴主题餐厅哈，是北京首家用卫浴为主题的餐厅。小小的门面，狭窄的楼梯，走上二楼后呢，布置的充满了童趣。这里的每一把这个座椅都是一座标准的冲水马桶。说呀，这个盛放主餐的呢不是盘子，而是微型的马桶，冷饮呢则大多是放在这种蹲坑形状的便器里。啊，四娘你受得了吗？ 啊，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说啊，来这里吃饭的几乎都是年轻人，不大的殿堂里面呢就放了十几张的小餐桌。说店里除了部分冷饮名称爆人眼球外呢，其他餐品都是蛮正常的哈，走快餐风格，外加一些零食小菜。无论是这里面的这个装修风格啊，还是这个各装饭的一些盘子啊、碗啊等等的哈，都是挺雷人的哈，对，可以说 太特别了， 很吸引人的眼球。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哈，来感受一下，看看你坐在这种马桶的便池上，然后吃着这种微型马桶状的食物的话，你是否能吃得进去呢？好，这一家店呢，地址呢是在西城区的天安门外大街91号，叫做便便满屋饭堂。其实看着这个形状哈、但是感觉还是应该色香味俱全的哈，应该看着样子蛮好吃的。 是 吧？形状有一点点怪异了， 貂蝉可以去尝试一下。不过我想如果带我的父辈爸爸妈妈他们过来的话，肯定会说这什么鬼东西。 应该连门都不会进，我觉得。 对， 还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去尝试的一家店哈。地址呢是在西城区的天安门外大街91号，叫做便便满屋饭堂。好，这里是先涛客栈，稍后呢四娘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主题餐厅哈，各种各样的什么样子的都有。好，这里是先涛客栈，同时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涛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你有去过主题餐厅吃饭吗？同时呢，我们先涛客栈的微信福利群已经开通了，欢迎所有的仙粉们都来进群来享受我们先涛客栈的福利哈，来添加小二的微信号进群，小二的微信号呢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翻唱的《沧海一声笑》。

初衷，我陷入满目荒凉的宽容，成全了你万种种爱的天空，若爱只剩诱惑，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 这首歌来自陈势安的《天后》。说呀，为什么要放这样一首歌呢？因为在周日看的那个叫做《蒙面唱将猜猜猜》当中哈，那个薛之谦翻唱了这一首歌，嗯，唱的真是非常好哈，非常的好听。好了，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这里是仙刀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今天啊来跟听众说的是在北京一些主题的餐厅啊，一些比较另类比较有个性的，来继续来介绍吧。四娘 刚刚讲了这个便便餐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够接受这家餐厅呢？那么下面这家相对来说就要平和的很多了。那这是一家很有个性的80后主题餐厅，整体的布局呢是以学校的课堂为风格的，叫这个服务员啊要叫老师。环境方面呢，装饰简单而怀旧，大黑板上面写着校规、测验题，还有这个课程安排等等。那餐桌呢就是课桌了，餐具呢也是80后小时候用的这个搪瓷碗啊、搪瓷盘，包括这个墙上还贴满了80后小时候看过的漫画。而这家店是在北京西城区新建胡同甲八号，也就是临近胡同的东口南侧。 嗯，是一家怀念这个上学时代时候一家餐厅哈。 是的， 比较适合80后去了。那像我们这种90后呢，就有一 也可以去。 对，好，开个玩笑哈，不是，现在已经不是90后的天下了，而是00后的天下了。 是的， 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90后也老了， 步入中年了。 对，步入中年了。我们继续来推荐哈，这家呢叫做西巷。到这个1980年代的时光隧道里寻找你的童年记忆，穿着复古款的时髦小青年，咯咯笑而谈论着最喜欢的这个口蘑鸡蛋和暖胃麦乳精哈。哎，这个也是80年代的这个， 是的，一个零食， 对，有代表性的零食了哈。像我这种年龄小的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很大个的手提录音机里劲爆着放着这个一些合唱过一些老歌哈，都是80后的这些老歌。这里面都是旧玩具、简陋的这个课桌和其他当年的流行物品，其中呢有一个复制的老式无轨电车当做吧台，前灯还能用呢。这家店的人均消费大概在60多块钱左右，地址呢是在东城区鼓楼东大街大经厂西巷3号哈，叫做西巷，也是一家比较适合80后去的一家餐厅哈，可以寻找一下你的童年记忆。 下面这家是叫做猜火车的电影餐厅，那它主要是因为啊这个著名的猜火车电影沙龙是在这儿举办的 哦， 所以呢他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然后餐厅呢还提供这个阳光房、这个 loft 位，还有这个室外餐位，人均大概是在90块钱左右，也不贵。地址是在东城区方家胡同46号的 C1座。 在簋街的附近哈。 是， 叫做猜火车电影餐厅。哎，这个环境还是蛮好的，比较适合这个五月份左右时候去吃哈，天气还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室外就餐。嗯，环境很不错，很好啊，有这个草地，还有一棵大树可以乘凉哈。对，如果听众喜欢的话呢，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叫做猜火车电影餐厅。地址呢是在东城区的方家胡同46号 C 一座，在鬼街的附近。好，我们继续再来介绍这一家哈，叫做Friends Coffee 老友记主题店哈。嗯，可以说是一家很像是一部电影里面的感觉哈， 因为老友记它是一个非常火的电视剧，是一部美剧。嗯，所以它是以这个电视剧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咖啡店。 对， 餐厅。 在美剧当中呢，这个老友记像里的中央公园咖啡馆的骨灰级再现哈，那里以外咖啡、巧克力松饼、热狗，并且提供无限续杯哈。一群打闹的年轻学生抢着坐在那儿让有名的沙发里，然后轮流用吉他胡乱弹上一曲这个乱七八糟的歌哈。嗯，这个老板呢，杜鑫，是位狂热的老友记的爱好者，他承认自己研究了网上几百张图片才把这个咖啡厅做得像个样子。没有错，他穿的就是老友记里咖啡厅服务员干涩人的这个样子哈。这家店人均消费大概是在40多块钱左右，是一家以电影为主题的餐厅哈，是老友记主题餐厅。地址呢是在朝阳区的朝阳门外大街16号朝外的 SOHO A 座0616室。如果有听众也看过这一部美剧的话呢，不妨去感受一下哈，对，看看能不能找到电影当中的那种感觉，那种情节哈。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点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哈。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齐秦、许茹芸和熊天平演唱的《蜗牛》。 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

始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 来自戴佩妮的怎样，欢迎回来先头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貂蝉跟四娘给听众推荐的是在北京一些比较有个性啊另类的主题餐厅哈、啊、不知道听众你们有没有去过呢？ 是，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家呢，是由这个海岩设计的，海岩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编剧海岩啊，他设计的北京城第一家室内的水上餐厅，颇有这个江南水乡的格调。那餐厅环境是碧水之上荡漾着四条乌篷船，船以苏梅、太子、斑王和青龙命名哈、嗯、在这个星光渔火交相辉映当中吃着饭喝着酒，应该是气氛特别好的。 嗯嗯。 那么这个地方是在朝阳区工体北路新中西街八号亚洲大酒店的一楼。 嗯，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室内的水上餐厅是什么样的。 对，可以有一种感觉是自己置身于江南， 对， 然后在这种河上坐在船上面吃饭的感觉哈。对，可以说是一种忘记烦恼啊、 嗯、 然后那种很小资的生活态度哈、啊、 对， 这家店它叫做老船屋，地址呢是在朝阳区的工体北路新中四街八号亚洲大酒店的一楼，人均消费稍微有一点点的贵了哈、啊嗯、但是能在室内水上餐厅吃饭还真是我第一次听说。哎， 我觉得花这个钱应该也值得。 对对，好，继续来推荐这家餐厅呢，叫做红色经典主题餐厅哈、啊、肯定是这种革命为主题的。 是 说这家剧场餐厅在中国的历史片段里开了场派对，餐厅里不但有向和革命的标语哈，甚至还有一台一头撞进墙里的食物大小红色这个拖拉机，服务员呢一身这个戎装行头扎着马尾辫，最喜欢的五花肉被装进了大盘子里，分量大到会让红卫兵都不好意思吃哈。说呢，台上的演员会在那一群群酒过三巡摇旗喝彩的小资们高唱东方红。嗯，可以说这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怀念呀、啊、然后对对对，怀念历史 的 感觉。对对对，这家店呢地址是在海淀区的香山路青龙桥北上坡66号，叫做红色经典主题餐厅。其实身边有些朋友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革命色彩的哈，你可以带上你的父辈，甚至带上你的爷爷去都可以。 是的，是的，嗯，老人应该会很喜欢这种地方。 嗯， 下面这一家呢是叫做木马童话的黑暗餐厅。那木马童话主题餐厅呢是北京唯一的一家啊黑暗餐厅。 嗯， 闭上眼睛，打开心灵，黑暗中的奇妙是人们无法言喻的。那木马童话餐厅的名字呢是取自西方的著名传说特洛伊的木马、 哦、 来此的食客呢仿佛是化身骁勇的这个古希腊勇士啊、 嗯、 置身于幽暗而巨大的木马腹中，开始一场神秘奇妙的美食旅程、 嗯、 那木马童话餐厅呢分为微光和暗光两个部分，在微光区内呢布满了发光微弱的月亮和星辰，暗夜玫瑰就在桌上静悄悄地开放，感觉非常浪漫，而这个暗光区呢是必须要说的，当然是不折不扣的伸手不见五指的。 哎，那这个、哎、 能吃到 头点 能吃到嘴里。 对，有的时候呢就是像这种过生日吹完蜡烛之后哈，不想开灯、嗯、我觉得应该不会吃到鼻子里面吧。 看你准不准了。那黑暗中的美食越是可口呢，内心就越是满足，我觉得这应该是满足大家一个这种对于未知的 好奇 心。 对 对, 对，这家店呢叫做木马童话黑暗餐厅哈，地址呢是在西城区的西南北大街109婚庆大楼的8楼，真的是值得尝试的一家餐厅哈。 是的， 看着你在 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暗黑当中，是否能有勇气去吃饭？对，因为你也看不清你吃的是什么。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是，这里的服务员都带了夜视镜，大家可不要干什么坏事哦。 是他们能看到。 对，有服务员能看到。 哦，好特，还有好有特别的一家店哈。 要不要去？要不要去？ 肯定不会跟你去啊，我是不是找个帅哥去啊？ 好的。 好，开个玩笑哈，这家店呢叫做木马童话黑暗餐厅，地址是在西城区的西单北大街109婚庆大楼的8楼。好了，这里是仙涛客栈，好，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跟貂蝉说一说你有去过主题餐厅吃饭吗？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进我们的仙涛客栈的微信专属的福利群哈，来添加小二的微信号来进我们的福利群，电话呢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欢迎所有仙粉们来进群享受福利哈。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 九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疯狂特购，精选近100种进口葡萄酒，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所有酒品假一赔十，均有实体销售，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

来自周华健的孤枕难眠哈，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思娘。 嗯，来等待着大家哈，就给大家推荐在北京的一些比较另类比较个性的主题餐厅哈。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一家呢，叫做英雄山庄。听到这个名字，四娘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水泊梁山。 会不会有那种水浒传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说这家呢以武侠或功夫小说为主题的餐厅，从鬼街上成排的火锅店里脱颖而出哈。身穿黑袍的服务员为那些被金庸招来的粉丝们端上书里描写的食物，挂着剑和弓的竹墙更是增添了武侠气氛。如果你全然不会武功也不用担心哈，叫花鸭和清蒸的英雄鱼要怎么吃，这个不需要训练吧， 吃是不用教的了。 对，我说这家店会不会有那种服务员化身那种东方不败呀、杨过啊、小龙女啊那种样子，还是蛮吸引人的哈。 这个没见过，但是我之前有去那个喝茶的店、就是喝咱们这个什么绿茶呀、红茶、你知道还有一种茶叫做功夫茶，知道吗？ 啊、我知道，就是那个好长的那个、 对，它那个壶嘴儿特别长、然后它会前面有一段那个招式，然后从后背后给你倒一杯茶那种，我觉得那个就算挺厉害的了。 对，可以说也是一门功夫了哈，叫做功夫茶。这个我好像到目前还没有见识过，下次我去尝试一下，然后 我表演了， 我也学习一下。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哈，这家店呢叫做英雄山庄，地址呢是在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181-1号啊。如果听众对这个金庸武侠小说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去这一家店去尝试一下哈、叫做英雄山庄。好，我们继续来推荐 下面这家是叫做8000米户外运动主题餐厅。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是一家以户外运动为主题的餐厅啊，同时面向这个初中级的户外爱好者来普及户外知识以及销售户外装备，为玩家提供交流和聚会的场所。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想法。我记得我在两年前或者3年前也有想做一个类似于这样但是不是户外运动，是类似于驴友的这样一个聚集的这样一个场所的一个餐厅啊，但是后来又各种原因没有成功啊。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到这一家8000米的户外运动主题餐厅。 对， 位置是在朝阳区的望京广顺南大街优乐汇 A1 座305商铺。 这家店还真的比较适合一些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去坐一坐啊，可以谈谈心，来交流一下这个户外运动应该怎么玩更好玩哈、比较适合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去尝试一下哈。好，我们再来推荐一家，这一家呢叫做邓丽君音乐主题餐厅，在这里啊可以了解音乐与文化的用餐氛围，有详细的邓丽君生前的介绍，还有邓丽君当时生活的家具用具展示，如果来宾喜欢的话呢，还可以在此购买一些邓丽君的纪念品。哇，那这家店是不是常年都在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啊？ 应该是，因为 小城故事多。 邓丽君的歌曲真的是很经典。 对对，很好听哈。好，这家店呢，地址是在石景山区的卢谷东街台湾街内哈，叫做邓丽君音乐主题餐厅。如果有听众喜欢邓丽君的音乐的话呢，不妨去尝试一下哈。 是。 那好，说到这儿了，貂蝉来给所有听众来找一首邓丽君的歌曲怎么样？哎，不要着急哈，我找一下，想听什么呢？来，这一首《但愿人长久》哈，来送给所有听众，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线头客栈吧。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拜拜。 同时呢，提醒在车上的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好回家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拜拜喽。